等，季节岁月变更。再见你落魄的风尘，我竟沾满伤痕。是否果与因，永远那样对等？再见你落魄的风尘，我竟沾满伤痕。诚心内心甘心，夜已深，温馨到伤感，看着